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好，欣赏了一段苏格兰风笛，公投了。这个今天是最后一天，就是苏格兰公投的前夕。全世界的媒体都非常的关心。我看不管是大的国际媒体，还是咱们这些中国的一些街头小报，大家都是非常关注。为什么说一个地区的人民，他们可以自己来决定我是要继续呢属于这个国家，还是要把自己分离出去。我一张选票，我可以对自己的命运说了算，完全是由自己做主。你说一说到公投，可能很多中国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刺激的词语，因为你确实在华人世界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谁用公投来决定自己的命运，就包括当年的台湾也是吵嚷了一阵，但是立马就给它压下去。甚至现在香港讲普选，讲什么之前谈香港的政坛出现过什么五区公投，但是你但凡出现这种普选，一人一票，自己要角逐自己的命运，我们在大陆媒体呢，你就基本上是看不到这些主张公投的人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但是这次我觉得非常特别，你看大陆媒体也没有一个似乎说是一个有一些管控性的一些口径，大家都非常好像放开了，一起来关注发生在英国的这样一个大事。我想如果有一天我们要来编撰历史书的时候，可能会考虑哈，今天2014年的9月18号这天我们到底怎么写。你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也不能忘却的日子，9·18，勿忘国耻。但是英国人这次公投，你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它到底算一件大事儿，还是算一件小事儿？这个春雨，我知道你在英国这个居住了好多年，这个苏格兰公投，你感情上觉得可以接受吗？ 我感情上肯定是不可以接受的。我觉得苏格兰真的是很美，他在英国的时候他的地位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你刚才说过可能苏格兰人通过一张选票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苏格兰在整个的英国的这个大的联盟之内，他从来把自己都认为是一个单独的国家，他只是就是我听苏格兰说他们只是把外交权和军事权交给了这个英国，甚至他们自己还有自己的一小部分军队，所以他其他地方都是自治的，但是这种和平共处的状态其实已经维持了300多年了。对，只是忽然他要闹独立，其实对很多苏格兰人本身来说，他们从来不承认自己是英国人。所以就是对 你接触过的这些苏格兰人，他们会有这种什么身份认同啊、国家认同的问题吗？ 是这样的，比如说很多英国学生刚到英国的时候会问你是不是 English 啊， 但是如果你说这个词儿，他们会马上很生气的打断你，告诉你说不，我不是，我是 Scottish。但是如果你说你是 British， 问他是不是 British 的时候，他会特别勉强的说是，但是你更准确的说 算是吧， 对，应该叫我 Scottish。他们都是这样子，他们也坚持用自己那种苏格兰的那种发音的方式来说英文，就是坚决撇清自己跟英格兰的关系，包括货币，他们用的虽然也是英镑，但是在苏格兰，你用的所有的英镑都是苏格兰银行发行的，但是这个英镑嘛，你拿到国内来，国内是不承认的，国内只承认英格兰银行用的这个英镑，而且这个英镑基本上是只在苏格兰地区流通，你在英格兰地区也基本上见不到，所以就是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态，就你能感觉到他们既想融入在这个集体里，但是他们又非常渴望自己是被看作是另外一群人或者另外一个国家的这个人。 就是苏格兰人他整个在大不列颠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民族，就历史上恩恩怨怨吵嚷几百年， 对， 那有人就有一种说法说他这个是对1706年的签的一个合并条约的一个总修正。那当然这个历史上他有很长很长的故事可以讲哈，就是我们现在放回到现实当中，这个盛伟你有哪些点特别特别关心关注吗？ 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 中国公民来说，我比较关心的是因为它是表现了一个民主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一种自治或者独立一种态度。而且我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可能像春雨说到的，他们希望自己是苏格兰人，不要称为这个 English， 但是呢在足球界里面就会更加明显。我觉得因为是 确实 因为娱乐界的话，就可能或者是体育界的话，他会表现这种情绪的话，他是宣泄起来不像政治那么敏感。 嗯， 那他可能比如说英国是没有那个国家队的嘛，那对于他们来说，如果说 哎，这个我就一直没搞清楚，他们好像踢球的时候，就你如果参加奥运会 可以那个， 但是你世界杯你又是分开的，苏格兰和英格兰是吧？ 因为对奥运会来说，你需要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所以就只能是 Great Britain 这个队，但是或者 United Kingdom 这个队，但是对于欧洲杯来说，因为像苏格兰，它只是把这个外交和军事权交出去了，但是它是有自治权的，它算一个 nation， 所以它是按 nation 来这个，所以这几个词儿是有区别的。 你说英格兰队他要是踢球的时候，基本上苏格兰人基本上就说，只要他输就行，不管是他跟谁踢，那个对方赢了。他就高兴了， 确实对。 哎，现在这个非常的火热哈，到底公投能不能独立成功？那我们也是很想知道，这个在爱丁堡或者在苏格兰其他的城市，大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和反应？那我们来听一位现在正在爱丁堡当地，他是爱丁堡大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那么听听他跟我们带来一线的见闻。他叫姚双，来听听姚双的介绍。 我在的这是爱丁堡的，它有两条主街，有一条叫王子街，然后现在这条叫 Leith Walk， 然后 Leith Walk 上一般的我是感觉 Leith Walk 上普遍的这个 say yes 就是同意独立的这个气氛是要更浓一些，然后应该说是同意独立的宣传的这个它的这个造势会比反独立的这一群人他们会搞得更火热一些。然后因为的从那个就是大家就居民的窗户上你就会看到那个蓝色的这个就是同意独立的他们这个标志一般都普遍都非常醒目，然后我也看到过反独立的他们那个红色的 say no 的那个 no 一般都写的特别的小。刚才就我正在一个咖啡厅，然后刚好走进这个咖啡厅，然后发现一个顾客和那个老板在交流，就也都是在谈论这个事情。然后他们就认为，因为本身这场独立也被形容成一场离婚嘛，他们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既然大家都已经就是本来在相处过程当中都闹得特别不愉快了，然后你现在就是我觉得离婚，大家都认为离婚是一个更好的契机。就是为改变发生改变会是一个更好的契机。如果你比如说你现在你投了不独立的话，就是不离婚，但是你很难指望就是说英格兰那边有更多的一个就是权力下放嘛，因为他们其实一直在争这个问题。 如果是独立会对你们具体的生活产生什么样非常明显的影响吗？ 我是认为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个独立与不独立，我觉得要及时产生明显的影响不会太有的。但是我是会对，不会在短期之内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不独立的面对的影响就是这个权力还是不能下放，就大家还是保持这么不愉快的，相当于不愉快的一场婚姻继续生活下去。但是独立的面对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就是我其实现在是并不相信，就我来看来，就其实大家普遍也这样看，大家虽然看到这个萨尔蒙德 Alex Salmon 他很像一个就是所谓的带领我们独立的这么一个大将嘛，就相当于是一个好像把他塑造成一个很伟大的人物，但是其实我对他的那个信心是非常少的。因为我认为这个人就普遍来说他还是一个传统的政客吧，因为更像是在伦敦受过很好训练的伦敦政客，然后呢他更多的能够是煽起人们的情绪，但是在真正的苏格兰如果走向独立之后，每一项细节上的处理，包括政治上经济上然后外交上还有就是这个每一项的处理，如果 我就觉得现在没有拿出一个好的方针，或者说没有有能力的人站出来，就是相当于来处理这些独立后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苏格兰会经历一个非常非常惨痛的一段时间。前天的时候我在 BBC 上看到采访一个普通的妇女，就在街上呢，她带着她的孩子，然后呢她其实就她在那儿就是宣传，就是说我很希望独立，但是大家就问她你为什么希望独立。我觉得她提到一点，她这个人我就感觉还是很就是完全而且现在就是而且他们都是说着苏格兰的口音嘛，然后这点我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萌。然后完了之后他们就说着，他自己其实很清楚的认识到，他说我们现在基本上有可能是看不到改变的。 嗯， 他说的是你们要想的就是为了我们或者孩子的孩子，他们其实我觉得这群人虽然就是感觉很热血的在街上宣传说要希望这个独立，但是他们知道独立之后他们自己看到一个短期的改变是没有抱太大的希望的。 嗯，就是说现在苏格兰整体的气氛，它一方面又是亢奋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是充满理智的，是这样吗？ 对。 嗯，那另外中国留学生他们关不关心这个话题？ 其实我自己有一点不大敢讲，那就是在中国特别是大陆留学生当中讲这种思想，因为其实因为独立这个字眼对我们来说是很敏感的呀，就像其实在我们的在我是认为在我们的思维当中，因为我们讲的太多都是统一，然后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国来说，我们接触到这些词汇上来说，它都会是一个反面的一种词汇。这比如说我们其实对西方人来说也是，他们也是被经过了一个洗脑，比如说他们提到西藏，他们自动的就等同于自由，所以说你任何人就说就是说反对西藏，就是说或者说反对西藏独立的话，那对于他们来说你就是也是被洗脑了的。那其实我们自己来说，我们的思维当中就更多的是被植入的是就是独立啊，就是统一会更好， 是 就是大家。那其实中国传统的你可以看看这个对待婚姻观里面来也是这样的。那离不离婚，那大家其实很多都还是就拖着呗，那很多对劝和不劝离，就这么一个想法。 是，好，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在爱丁堡大学现在是就读艺术史博士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叫做姚双，那也是带来了他现场看到的和他的一些联想。他最后讲的那点我觉得还确实可能我们几个都深有体会，就是包括我们自己在如果跟一些香港的同学你聊起来，或者台湾的一些朋友，你都不太会涉及一些政治方面的所谓的敏感的问题哈。但是你看现在的这样一个公投，它应该是在今天香港时间下午的2点当中进行，那么这次公投登记选民数目呢是破纪录了，但是投票前夕仍然呢有差不多这个10%的选民还是没有决定。那今天看到统独两大阵营呢都是在施展浑身的解数，在各个地方举行集会啊，甚至是上门洗楼啊，进行一些拉票的活动。那大家争取的一定就是中间选民，你还没有想好你到底是听谁的。因为现在看到这个姚双跟我们讲的很多人他都会怀疑说我到底有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苏格兰成为国家之后一系列的问题，那你说以后货币怎么办，或者以后就业怎么办，或者以后旅游怎么办，这些旅游可能游客考虑的更多一些啊，就是你切实生活方面尤其是苏格兰本地人当地人他会产生哪些具体的影响。当然现在我们可能也好奇的是你说公投这个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样玩起来的，而且这些年你要是算起来的话，就公投的一些在地区方面的一些争议或者是争取它都不是说是绝迹的。那为什么这次苏格兰公投它可以最后成功，它跟英国的现在的政治体系有一些什么样规则上面的玩法，我们等会儿呢请教一位也算是一位英国通了，他也是中国通，是香港非常著名的文化评论人陶杰老师，来听听他是怎么样跟我们介绍现在苏格兰公投一些程序方面的知识。三立华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Moder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春雨。 苏格兰公投有很多的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常识，我觉得得普及一下，因为我确实也不是非常了解，所以就请教了一位英国通啊陶杰老师，也是湘江著名才子，他本身在英国求学工作多年，而且在 BBC 当了很多年的国际报道的记者，那回到香港来也是对于中港两地的这个应该是大陆和香港两地之间的这些文化和时政都有非常深入的介入和评论。那么这次立马想到可以跟陶杰老师请教一二。好，首先来问问陶老师，觉得这个苏格兰公投它独立能不能成功？苏格兰公投有可能独立成功吗？ 我看独立成功的机会不是很高。 为什么？ 因为这个英国人呢，他是个很理性的民族，你知道？包括苏格兰啊，当然了，这个苏格兰这次公投呢，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情绪的因素。但是到最后你真的要离开的话，以后漫长的日子，那种啊，比方讲你失去了这个潜艇的基地啊，还有英镑的问题，这个是最基本的，用什么货币啊，还有啊，你建国以后啊，谁来当这个苏格兰的总统啊，或者总理啊，或者首相啊，这个呢，现在我觉得这是很坏的时候啊。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大家这个投票的意欲这么高涨，这次公投为什么能够促成呢？ 这个公投呢，就是苏格兰要独立的呼声，其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啊都开始有，但是从来是很边缘的声音，一直到2年前、1年前都是，不然的话卡梅伦不会这么轻敌，他认为这个十拿九稳的，我这个独立票的那个时候是50多对30多，他应该在去年就应该办这个公投，没想到2年一拖，拖到今天这样。主要呢是英国的这个工党啊，他现在这个领导人呢啊，米利班呢是很年轻很稚嫩，因为工党的议席大多数都在苏格兰。保守党呢跟苏格兰的没有什么就是说直接的利益范围，保守党的议席都在英格兰，所以这个苏格兰如果不独立参加下一次大选，如果不选卡梅伦，他们从来都不喜欢这个保守党，选工党的话，看见工党的领袖是这么一个角色，觉得这个心灰意冷，不如呢现在独立算了，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就是这个撒切夫人对这北海油田利益分配，再加上那个住房子这个人头税，也让这个苏格兰的人呢20年来非常不满啊。但是即便是这样，大多数的苏格兰人是懂得大局的，他们不会赞成什么这个苏格兰独立因为他是计算这个利益在后边，合则两利的。这一次为什么会这样？我估计是很多年轻人，你投票的合法年龄下降到16岁，对卡梅伦这是很危险的。 我们可以倒回去哈，就是公投它是怎么样促成的？它按照法律就是是不是由苏格兰人他先提出有公投这么意愿，然后再拿到英国议会什么的他去通过，到底这个投票怎么一个玩法，再具体的细则定出来，它是怎么样一个流程？ 这个公投的意愿呢，你要是英国现在是这样，它这个三权分立，下议院有650多个议席。650多个议席是来自不同的地区，苏格兰的人口只占人总人口的1/10多一点，所以苏格兰的议席只有59个。59个这个选区啊，面积比较大，但是它人口少。那59个呢，传统上是这样：如果这59个里头多半是选工党的，但是如果59个议席里头苏格兰本土的政党 像苏格兰统一党，像苏格兰这个民主党，苏格兰绿党，拿到最多的议席的呢，那个党魁啊，就会在英国政府自愿出任苏格兰事务部长。那么你当然说这个不是大臣级，是部长级。那这个呢是第一。第二，2000年，这个首相这个布莱亚啊修改了法律，让苏格兰自己成立一个地方的议会，这个地方议会可以自决苏格兰的教育、农业啊，还有这个什么啊环保啊。其实苏格兰现在这个还实际上很独立的了，他有自己的议会啊，他有自己的教育的政策啊，包括大学四年制是跟美国跟中国一样，跟英国不一样啊。但是如果他要这个说要公投的啊，这个是要他们自己，因为你看这个苏格兰独立党从当初的一席大选的增加到四席，现在变成七席，在650席里头也占着少数，但是在苏格兰这个地区，除了英格兰本土的政党工党、自由党、保守党以外，他已经是最多数啊。所以其实啊，按我们中国人来说，少数服从多数是不成立的，因为你最多你还是7个议席，但是因为这种呼声，因为这个舆论，因为呢这个苏格兰这个事务部长这个萨尔蒙特，还有这些人呢常常在当地发表演说啊，这个舆论呢常常的他在国会的议会提出来，那么首相只有首相啊有这个权利让你公投，不然的话你不让他公投，这个声音呢常常在那圈闹啊，对于国家来说，对于这个明星来说也是不好的影响。卡梅伦是想这样，好了，我一次过，既然你有强大的意愿，我让你公投，公投输了，你以后100年、几十年，你就再不要出声。所以实际上呢，就是说英国的公投是很少的，不是像台湾啊、什么瑞士啊这样，啊，他认为他自己的民主制度已经是很完善。上一次是酝酿这个公投是加不加入共同市场，当时这个已经是40年前的事，那个时候啊，这个民意啊也是啊很强啊，这个分裂很强。实际上他不需要批准这个公投，但是他觉得烦了。而且他觉得这一劳永逸，他觉得必赢。他批准了公投，没想到很不正常。这几个月支持苏格兰独立的声音高，因为他自己也有责任。英国的经济啊不怎么样，卡梅伦没能显示出这个领袖的风范，而且保守党继续啊治国的时候。继续这个利益啊没有向苏格兰倾斜，再加上他们觉得留在英国国内下一次投票最多只是选出工党，工党领导人现在也不行。 其实他主要还是出于经济方面的不满意，他才会有这么高涨的一个投票的意欲，是不是？ 我想 可能历史那些啊，什么文化那些，他还是比较次要的位置。 对，我想是经济为主，文化呢这种是第二。当然苏格兰人向来很强调自己的独立的身份啊，我是苏格兰人怎么，但是不至于说要闹独立，是完全分裂的啊。这个即便是我在英国的时候，我开始完全没有这个问题。苏格兰独立党是从很小的一股势力啊，本来在这个议会里头一两席，甚至没有一席啊，只有苏格兰统一党有意思。所以这20年可能出于种种原因，你这个英国跟欧盟啊，英国的这个在世界上这个经济这个地位的影响力的衰落，加上这个最近呢啊 最近这几年啊，什么反恐啊、外来移民啊这种啊，对于这个他自己的政府没钱了啊。第三，这个沙蒙特他是个社会福利主义者，他年轻时候进这个大学的时候啊，他那个立场一向是很左。他现在煽动的是，你看北海油田明明是我们的油，几十年来让英格兰中央给这个霸占了，如果这油田是我们的啊，每个人我们就可以多分多少多少钱。 嗯， 这种是社会福利主义思想啊，在今天这种英国美国下一代这个民主啊这里头很有市场。 嗯哼， 啊，是要什么事我们不用干活可以多拿点钱多拿点好处。这是不是太正常的？ 对，但是我们现在就关心哈，什么人他是支持这个独立的，什么人他就反对。你看国际上也是，加拿大他就是反对，美国人他就不吱声，这又是为什么？ 美国其实也反对的，奥巴马说过的不赞成。因为呢，你一分裂，你看这个很多独那个问题，苏格兰作为一个欧，是不是要作为一个欧盟成员，你要申请加入？申请加入，你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实力？最重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现在你别忘了，那个普京在俄国那个实力很强大，他曾经派过战机在苏格兰海岸线以外进入过英国的，就是说领空啊。那你苏格兰只有600万人口，那时候你加入北约应该是加入的，不加入那怎么办？就是说长了那么一块肉出来，那你这块肉怎么处理啊？再加上美国还是很依赖英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啊，一线的反恐，这个全球这个反恐的问题啊，还有呢，这个现在欧洲跟美国有离心，特别是德国法国啊，这个美国很需要一个强大的英国在大西洋的另一岸替他看着，如果这个看门狗发生了分裂，对美国不是好事那你要从头要游说苏格兰，当然苏格兰有很多很多很多人移民到美国，但是没有爱尔兰这么多第三，现在已经有呼声了，威尔斯也要独立了还有英格兰这个东南部一个城市叫 Cornwall 康尔瓦尔也要独立了。他说独立说我现在要自己议会为什么？现在威尔斯跟康尔瓦尔这两个地方是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他们也感到被剥削了他们被剥削了，就认为现在这个议会制度是不公平，我们的议席太小，怎么都是少数到了西敏寺里头就到了这个下议院里头，我们的声音你怎么都是不能反映出来这也跟苏格兰独立的理据一样 这都是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他推倒了一张，后面接二连三他就挡不住。那要是真的是独立成功了，那卡梅伦他不就真成了历史罪人了吗？ 对啊，他所以你看他现在这几天是真怕了脸都白了他没想到完成这个样子他历史罪到他一定辞职了不辞职不行的，辞职还是事小，那留下这个历史的骂名，这是他担当不起 我看到又有人说啊，这个按照现在英国的法律，他说英国议员他有权事后否决所谓的公投结果，这个是真的吗？ 这个呢是可以的在技术上是可以，但是这么一来啊，那就很严重你知道吧？因为这个公投是比议会制度更真实显示的那个民意的你要议员来否决，那等于说你把英格兰，我刚才说包括14亿人民这个议员来压他这样的话你下去这个就撕裂，还有这个对抗会不会变成武力，这很难说所以呢要这样硬来不是不可以，但是这不是英国人的作风你知道吧？他宁愿承认这个独立的结果，然后再想想办法用另外一个形式啊，把你尽量留下来。英国人有这样的作风的跟智慧，比方讲英联邦啊英联邦这存在就是因应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纷纷独立，印度啊新加坡啊什么，好了你独立以后不如大家再坐下来弄一个英联邦怎么样 英联邦是个很现在是个很松散的组织，但在五六十年代它有它的作用啊，它大家英联邦的共同元首都是英女王，所以我想即便这个机会不大，即使苏格兰分裂以后后来独立建国，英国不会在这议会里头把它否决，而是想想坐下来想想怎么样尽量还把它拉住，他出去以后他搬走了，比方我今天搬出这个朝阳区啊，那可不可以还留在北京啊，还留在六环路以外以内，不要跑到广州啊深圳啊这么远啊，所以我想他们是有办法的。 好，陶杰老师跟我们讲的十几分钟信息量非常的大，我其实还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万一如果这次独立不成功，那卡梅伦他也是有一个烂摊子要收拾嘛，我说会不会有这个秋后算账的问题，因为我完全是中国人的这个思维，他是不会，他按照英国人他们这个对于程序的尊重和他们的思维意识，他们绝对不会弄什么秋后算账，他可能会兑现之后的这个承诺，因为前面不是讲过吗，你们先留在这儿，你们不喜欢我可以走，可是你们要是不想留在英国你们就再也没法回来了，他就说你要兑现到底怎么样放权，但现在好像问题是很多苏格兰人他知道英格兰人说是要放权，但是具体放什么权好像现在大家也不见得就是人人都明白。好，这个三 D 化新闻我们再稍微休息哈，等会儿回来继续讨论这个苏格兰公投的问题。You're right.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程维， 我是春雨。 好，刚才陶老师讲了十几分钟，其实他讲的这个经济层面的影响，好像笔触比较少。这个盛伟， 我是看了一些数据之后呢，觉得挺吃惊的啊。像苏格兰的话，它是有8%的人口，占到，那它32%的土地，还有就是欧洲25%的这个风能和潮汐能，还有就是95%的油田，60%的气田，都是在这个 自然资源非常丰富， 对，自然资源非常丰富。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它的核基地全都位于苏格兰。那其实苏格兰这个他们民主党就已经希望说把这些全都驱逐出去，那他呢现在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可能觉得这个地缘的优势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现在是情绪化的一种状态，未来他真的要独立之后，那他的经济会怎么样？那有的数据显示就是说他可能会失去40,000个就业岗位，因为这就业岗位的话呢将引起很大的一种经济的海啸。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很多跨国公司现在在苏格兰设立一个子公司，那未来的话他们会选择还在苏格兰来发展吗？还是去英国这个英格兰这一部分来发展？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他会选择公投的方式，他可能会觉得经济方面的不合理，比如说你这些自然资源都是我们这个地区的，但是呢你现在给我的钱比较少，我就全都就感觉我应该赚的这些钱没有，那他就不乐意了。但是如果说他真的独立了之后，他有这些资源，那也会给他这部分的经济效益带来很大的这一部分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因为很多的一些这个公司会纷纷的离开之后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觉得现在我看待公投，我觉得它现在属于一个情绪化的状态，并没有像陶杰老师提到的那种理性的状态。也许最后真正去投一票的时候，他会特别理性，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是叫情绪化的。 这个我不敢肯定哈，但是好像刚才姚双讲的， 他觉得其实你别看现在这个什么民调他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但是真正你问每一个苏格兰人，他都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告诉你我为什么想独立，或者我为什么想留在这儿。姚双他昨天跟我聊了很长时间，四五十分钟，他讲了一个细节，就是说他跟这些咖啡店老板聊天啊，或者坐在咖啡厅里的客人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就是跟他们本来的性格或者他们的背景是有很大的关联的。比如说一个老人家，他可能就希望就安于现状就算了，因为我可能自己光景也不长，那你不知道要是独立之后，就像盛伟说的，就非常现实的经济方面的问题，即使我坐拥这么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我能不能把它给利用好，而且你将来所谓的一些非常现实的直接的货币啊，甚至一些金融的问题，包括之前苏格兰说皇家银行他要把总部挪到伦敦，那当时苏格兰不是当地就反弹还挺大的吗？就说这些问题大家也没有想好，但是你对于下一代人来说，他可能就不见得是这么想的，说反正我现在还年轻，我可能十几二十岁，我将来有大把的光阴，我可以去试。你不试你就只能是这样了，可是我一试，那说不定以后就换天换地，我的生活从此就改变了。他说既然我年轻，我就应该有这样尝试的权利。但是现在就问题在于到底是哪一类的人占大多数。现在我就光看媒体的报道哈，也会发现大家还是很慎重的，也不仅仅是那种所谓情绪化的。我觉得他慎重体现在我看一些 BBC 他们的报道，就他们做了很多人物的特写，就是比如说这个是银行职员，或者这个人是邮电局的职员，我就拍他现在在纠结的过程，他是怎么样考虑的。有些人他真的会上网查资料，他查一晚上，他就有的时候就想的睡不着觉。我觉得这是非常审慎的一个表现啊，而且这些人他也不是少数，就我光看媒体上报道的来说。 嗯，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吧，我说最大的一个赢家，包括英国苏格兰这个公投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最大的一个功臣就是萨尔蒙德。 嗯， 基本上是萨尔蒙德一步一步给了苏格兰人这么一个机会， 独派的领袖。 对，因为最早的时候萨尔蒙德他原来是苏格兰民主党的，在那个时候民主党其实内部是非常矛盾的，不统一的，有一部分人要求独立，有一部分人说应该先放权。当时萨尔蒙德就说分权是独立的第一步，当时他就判断决定一定要分权，我们先不谈独立。到了后来他抓住了一个机会，就是当时撒切尔领导的保守党推出了那个人头税，基本上当时萨尔蒙德就抓住了这个机会，马上就批判这个工党的这个执政啊什么之类的，把个整个这个民族党统一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在他领导之下。然后到了1999年的时候，苏格兰议会重新独立嘛，重新成立之后，在2000年的时候，因为苏格兰议会独立了，他们在那个英国的下议院也有席位。但是在2000年，他把民族党的领袖给辞掉了。然后他专职于在自己在下议院这个权力的扩大。然后结果到了2007年的时候，因为最终这个民族党成以一票之差打败了工党，成了这个少数派当中的这个最大数，他也就成了这个苏格兰事务部长。在这之后，在2011年，他就推动把这个独立公投给实现了。然后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比较的话，他特别像中国历史上一个人物，就是勾践。你就感觉是他利用一点点机会，原来他是先打入苏格兰英格兰内部，来到这个下议院，然后在这个下议院里混着，然后来 卧薪尝胆了。 对，用一点点机会，一点点的把最后这个抱负实现。现在更是打的这个卡梅伦一个措手不及。 哎，但是这个萨尔蒙德他有可能当国家元首吗？你觉得他有这个本事吗？ 他是有的，确实是有，因为基本上很多政治承诺，包括他个人是非常具有煽动性的，他非常会演讲，非常会煽动情绪，所以才有那么多苏格兰人。包括之前为什么民调，我个人认为啊，为什么民调那么多人可能对这个事情不太感兴趣，你就会发现这个统一派要比独立派少很多。但是恰恰是因为萨尔蒙德他一直在煽动他，让别人觉得我们这个之后会有更好的一个苏格兰，所以很多人才会去认真的考虑我们到底要不要公投。所以很多人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但是现在也有一个舆论就在指说萨尔蒙德很多时候都是停留在口头上，他的实际行动相对偏弱，即使他现在已经掌握了这个权利。但是你不得不说，不管怎么样，在这个事情之后最大的赢家是萨尔蒙德，而在此之后最大的赢家其实就是苏格兰。因为萨尔蒙德这个人通过他的政治影响力和他获得的更多的政治话语权，让苏格兰不管今后是独是统，可能你获得的利益都比现在更好。 哎，但是你说的这个是独派的领袖哈，但是统派的领袖他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没有话语权。我也是从姚双那儿听来的，他说你看就剩一天就要公投了，然后这个统派的领袖干嘛呢？他也是去四处去演讲，而且他演讲的那个 主要的论点哈，它就在于说，我们这个婚姻尽管是现在是有问题的，但是不见得我们要改变这个问题，或者说你要想要获得更多的独立自主权利，就必须得摆脱这段婚姻。他说，即使我们处在这段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也是有机会的。你看，这不是卡梅伦已经承诺要干嘛了吗？他说，如果是你在这段婚姻里头，你还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独立自由，成有完整人格的这样一个国家或者这样一个地区的话，那其实也算是一种成功。然后你看姚双这种他在当地留学的学生，他也就很受用这一套，他觉得也是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可能最后的结果就会非常戏剧化，就像当年魁北克似的，那到独立没成功，但是他的中间的这个投票的差距非常非常的小，所以现在应该是在明天下午的时间咱们就会知道最后的这个结果了，还有几十个小时，那中间是一段怎么样的一个纠结的过程哈，是最关键的时候。不过我还注意到，就是这次中国官方好像没出来说什么非常直接的话，这是为什么？我仅仅是看到像环球时报，因为现在很多港媒都喜欢引用环球时报的评论，觉得环球时报基本上可以代替我党的这个发言人了，但是他们说的这些话啊，到底能不能传递中国的一些什么样的信号，我也问了陶吉老师这个问题，我们听听陶老师是怎么样回答的。就是中国官方好像这次没有很明确的表态，除了这个环球时报它的评论版有的时候就也是骂骂卡梅隆，说现在非常危险，要是真的是成功的话他就会要承担一些历史罪责，那能不能从这些边角料的一些评论也可以揣摩中国的一些心思？但是中国好像跟苏格兰的这个关系一直都挺好的，是不是？ 对，跟苏格兰关系是不错啊，因为这个苏格兰跟中国有一个友好协会，有一个中苏友好文化的协会。 嗯， 这个协会呢是在70年代已经成立的，70-80年代成立，甚至更早我不知道。曾经出任过这个会长的是个爱丁堡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叫这个叫 Chinnery 啊，他是曾经据闻是英国共产党员，而且是中国30年代女作家林淑华的女婿。林淑华就跟徐志摩、林徽因、胡适那个时候活跃在中国文坛，后来林淑华移民到这个英国，她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就嫁给了这个苏格兰人 Chinnery 啊。这个 Chinnery 呢，他的曾祖父还就更早也是个水彩画家，曾经来过澳门定居，画过一些澳门的这个渔村啊，那些水彩很有历史价值，所以这个有一个中国跟苏格兰的友好交流协会。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啊，对苏格兰的独立他不愿意看到，因为这肯定有这个骨牌效应。连美国欧洲都担心会有骨牌效应，中国怎么不担心？如果成立一个潮流，威尔士要独立，像刚才说一个城市康沃尔也要独立的话，那你这个效应会不会震荡到非洲啊、亚洲来？这个不好说。所以从这个中国的外交国家利益来说，他不愿意看到苏格兰独立。 好，陶老师说这个中国尽管嘴上不说，但是心里呢是非常不情愿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去。哎，但是你看刚才你讲到这个萨尔蒙德的他的这个角色哈，他跟李克强的关系特别好，这个我也是从 BBC 上看到的。他说这个 BBC 的文章也写得有意思，说中国在苏格兰问题上他基本上是幸灾乐祸的这么一个状况。他当年这个李克强还是副总理的时候访问过苏格兰，当时他跟这个萨尔蒙德就关系特别好，而且呢中国应该会记得萨尔蒙德一个恩，或者说给他一个赞吧，就是当时卡梅伦他跟达赖喇嘛见面的时候，中英关系非常冷落的时候， 对， 当时这个萨尔蒙德呢他就是拒绝来见 这个达赖，因为当时达赖也去了苏格兰，然后中国人就是非常赞赏他的这样一个姿态，所以呢，这个久而久之，可能这个跟中国现在官方的关系越来越好。当然，官方的关系是一面，但是你看到民间的这个看法又非常的有趣哈，也是我看到很多的大 V 非常的关心。那比如说有一个叫刘胜飞的先生，他就说到这个他关心的是什么吧？就苏格兰公投说给我们留下很多的启示，就是你想，无论政府、女王或者分裂主义者，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各方呢都一致强调尊重苏格兰人民自己的意愿，你无法不对这样的国家肃然起敬。大到国家的存亡绝续，人民都有真正的参与和选择权。无论苏格兰公投最终结果如何，英国人再次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也为自己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尽管现在看到民间很多的舆论都说卡梅伦太软弱了，你说什么煽情的演讲，你就直接说苏格兰自古就是我们大不列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就完了吗？扯那么多干嘛？而且你还不给他秋后算账，你这么软弱实在是有损大国风范。你看这个日不落帝国现在越来越真的是日薄西山，哎，但是你看刘胜飞的他这样一个言论，我看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场上也是有很大的代表性的。 这个舆论场上很多人就其实在想他这个言论里面就提到了说是公投的方式啊，很赞赏他，觉得这个是给世界做了一个例子， 文明典范， 对，文明典范。但是其实想一想，不同的国家它有不同的这个背景，有的时候这种民主的话的确会带来一些所谓的混乱，在我看来会混乱。因为现在如果这段时期的话，势必会对英国的各个方面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会让这个民心会产生一定的动荡。他们也会可能没有安心的工作的那种情绪，或者是整天都弥漫在这种公投我是选 yes 还是 no 的一种状态下。那势必会对像经济啊 不稳定就不能发展， 对，没有发展的空间。那其实这个还有一个问题是，他这个如果真的独立的话，他需要一个过渡的时间，那可能这个过渡时间包括可能一些立案的一些材料啊什么的，那可能就延续到一年半或两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其实对苏格兰来说是影响很大，非常大的。 但是要苏格兰人民想好，就是中间的这个阵痛期你到底有没有下定决心或者做好准备去承受它。如果民众他是足够理性和这个客观审慎的，他都想好了，为什么不可以呢？ 而且这个公投我觉得更多情况下，当你有了一个公投的机会，就变成了政治家和财力的一个角逐。就包括像现在刚才姚爽也说，他看到那个 Yes Scotland 就是蓝色的那个阵营，他们的宣传都很大，是因为也有那个报道就说了，说这个Yes Scotland 他们有很大的资金支持，他们做了很多的宣传。然后像那个Better Together 就是要求统一的那一家，基本上就没什么钱，他们也没做什么宣传，所以他们这个舆论在民众当中也没什么产生什么影响。也就是直到最后那几天，就是像卡梅伦他们忽然一起到了苏格兰，大家才开始听到这些声音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公投就变成了一个金钱和政治的一个角力。 哎呀，这个说起来哈，就是英国它现在为什么你看起来是还挺心平气和，就是大家有这么一个比较审慎和理性的态度，它也是经历非常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你如果说到华人世界里面到底当然了，刚才姚双的这个心态可能也代表我们绝大部分人的想法。你说到公投，那它一定是一个负面的，就是很刺激性的，你怎么可以独立出去呢？哎，但是台湾真的有这种所谓的台独人士，林卓水先生，这是一个台独教父级的人物了，理论之父，他就跑到苏格兰去观战，而且呢，他也在我看在 BBC 之类的这些媒体上写了他很多的一些感想。就是不管怎么说，他觉得他们那一派就是所谓的台湾，他想要争取的那条道路，他说台湾人也在静静的观摩和借鉴。就是他最主要的感受就是说，伦敦对苏格兰的这个所谓独立的诉求，他是基于民主的原则来对待，只要公投通过英国就不反对。他说这恰恰是说明他是一个先进的民主国家，是世人的典范，其实跟刚才刘胜飞的这个调调是基本一致的哈。那当然这个话题你可能最主要的还是看他最后到底能不能独立出去，这个公投的结果是什么。 还有不到一天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知道最后的这个结果了。不如我们在这儿打个赌吧，你觉得会成功吗？春雨， 我觉得不会成 功。盛伟呢？ 我觉得也不会。 因为 好吧，全票通过都不会，可是咱们都没投票权。 对，现在博彩业已经非常热了，就是大家在压住，基本上大家压的都是不会通过。对。 就是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有奇迹发生哈。好，咱们明天，要不然明天这个时候应该还不能，后天咱们来公布一下哈，最后的这个我们自己内部打赌的输了赢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好，大家一起来静观其变，也为各位继续密切的关注和留意。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D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陈伟， 我是春雨， 再见。